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95集，石碑的线索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上至皇室贵族，下至平民百姓，其中又经历战乱流离、改朝换代，多少珍品流落海外，又有多少明珠蒙尘不为人知。博物馆里的藏品固然珍贵，但那也只是所有珍奇的一部分，还有许多因缘际会被民间收藏者所得。财富与藏品一样，总会慢慢汇集流通，最后又为少数人所得。这些收藏家手中琳琅满目，单是自己收藏赏玩，总会有所遗憾，又不舍得拿出来捐献，所以就有了这种私人性质的展览会，对外开放珍藏，供公共观赏，满足自己分享的心理和成就感。说到底，也跟小孩子有了新奇玩具，想要拿出来跟小伙伴炫耀的心思差不多。冬至低头看着自己在门口顺手拿来的展品目录手册，今天的展品比较复杂，唐宋元明清都有，更有少数再往前的秦汉，主要以瓷器和书画为主，也有一些古代珠宝，后者华丽璀璨，各种宝石镶嵌，色彩缤纷，最得参观者喜爱，许多人在珠宝展柜流连不去，纷纷拿起了相机拍照。刘清波安静了一会儿，就开始忍不住吐槽了。 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赝品。我靠，你看那边还说是成化斗彩鸡缸杯，笑死个人了好吗？现在外头都炒到什么价格了你知道吗？价值上亿的东西它就这么放在那里，隔着一层玻璃让所有人来看，要我看啊，顶多是乾隆年间的仿制品。 比起刘清波这种吐槽型的客人，冬至还真就在认真地观赏藏品。画画出身的他呢，更看重每件藏品的线条和色彩，对着瓷器上面的图案，他也能站着一动不动看老半天。这里头固然像刘清波说的，可能有赝品混杂其中，但就算是赝品，也能以假乱真，最起码做工足够细腻，当作一件艺术品来欣赏也足够了。刘清波见他半天没动，不耐烦，自己就先把展厅逛了个遍，结果回头一看，冬至那家伙还没挪动几步，就走过去催他。 一堆赝品有什么好看的？ 你看这幅画。 他说的是眼前的一幅山水画，画者名不见经传，根据旁边的介绍，这位画家名叫魏坤，是明朝永乐年间人士。这幅画是永乐十九年，他路过少华山脚下，看见奇峰落日，秋高叠翠，有感而画。旁边还有两句题诗：平平无奇的山水画，笔法意境之类的。刘清波没有艺术细胞，看不出来，但从作者的名头可以推测，这幅画在绘画历史上一定没什么地位，顶多也就是因为年代久远，保存完好还值点钱。但冬至这个家伙还不至于无聊到在这种小事上捉弄他。刘清波撇下了不耐烦，认认真真地把画端详了一遍，哎，还真就让他看出来点什么。 你是说这个？ 他指着山林边一处乱石道，只见山脚下有一处山林，水从山顶流下，逐渐平缓，在山下化为溪流，片片红叶落在溪流，也落在了溪流中的石头上，颇有点静水流深的感觉。其中的一块大石头边上还歪歪地立着一块石碑，半截在土里，半截在地上，像是被大雨冲到，看着像墓碑，又不太像，因为旁边没有坟堆， 也没有人会把坟堆放在溪水边上的。 你仔细看看上面的字。 魏坤的这幅画画得十足用心，具体就体现在他对细节的临摹和展现上，凑近了还能看见树石的纹路，飞鸟的羽毛。非但如此，连露在外面的半截石碑上的符文他都如实地刻画出来。刘清波眯着眼看了半天，终于想起来他们在银川地底祭坛里发现的石碑上面正是这种符箓。虽然石碑还有一半埋在土里，画家没有把那土里的那半截石碑也挖出来画上，但刘清波确认自己不会认错，因为当时从银川回来之后，龙申在让人将祭坛重新封印之前，特地把石碑上的符文拓下来作为内部传阅的资料供他们研究。众人虽然不解符文之意，但对他也算十分眼熟了，这一看立马就能回忆出来。刘清波没想到啊，自己心血来潮想捉弄一下陈国良，居然有了这种惊天大发现。冬至的心情其实跟他差不多，两人相对无言，过了半天才算缓过来。 不在拍卖的目录里。 找到画作的主人，把它买下来。 刘清波毫不犹豫，只要出价够高，他就不信这世上有不能卖的东西。 我们还不清楚卖家的情况，先打听看看再说吧。下午还有拍卖会，不着急。 刘清波把画作旁边的介绍又看了一遍，确认上面没有写藏品主人。他找到这一层巡逻的安保人员询问，对方也是一问三不知。冬至拉住他： 哎，你别心急，让别人看出我们对这幅画过于在意也不好，有一个人说不定会知道。 比如说刚才招待他们的那位年轻女士，对方虽然只负责来宾招待，但肯定会对这个会展有一定的了解，适合的先旁敲侧击问一下吧。 老刘啊，你表现的机会来了。 凭什么是我呀？ 你看起来比我更像高富帅啊。 刘清波绝不会承认自己被这句话的奉承的有那么一丝得意，他勉为其难道： 我这是为了特管局的工作。 那是，你这思想觉悟我没得说，咱们这一届里啊，就属你最高了。 冬至毫不吝惜地给他堆高帽，于是刘清波雄赳赳气昂昂地去了，结果不到十分钟就满脸晦气地回来。 不至于吧，你连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。 是那女人太不好沟通了。 她说什么了？ 我问她这幅画的主人是谁，她说凡是没有署名的都是主人不愿意公开的，她也不能透露。我就说如果她告诉我，我就请她吃饭，给她2000美金。谁知道这女人还拉下脸给我脸色看。 你这么说人家怎么可能告诉你？ 所以我说这女人太虚伪了，听见我要请她吃饭，明明都露出笑脸了，还非要露出富贵不能淫的样子。 你要是不说请她吃饭可能反而好点，她以为你要追求她，谁知道你只是想同她做一桩买卖。这个，哎呀，虽然爱情也是交易，但却是一桩浪漫的交易。有些人可以把浪漫等同于金钱，但是有些人却不愿意妥协。哎，我去试试吧。 这些话是谁说的？ 刘清波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。冬至摆摆手，一副大隐隐于市，事了拂衣去的姿态。 冬，柴可夫斯基，至。 滚！ 刘清波本来以为冬至会铩羽而归，没想到对方很快回来，面带春风。 成了， 嘿嘿，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。这幅画的主人就是活动的举办方之一，项目。 你怎么说动他的？ 多亏有你当垫背的，我就跟他说你没有追求过女孩子，回来之后啊，肠子悔的都青了，托我过去道歉，还在附近一家米其林的三星订了位置，请他务必赏光驾临。 姓东的。 啊，冷静冷静，你就当是为了国家建设牺牲色相了。这么一想，是不是顿时觉得自己形象高大起来了？ 并没有。 刚才要是我先过去，你就不用去第二回了。是你自己先办砸的，那我只能给你着补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纠结这种小事了。总而言之，待会儿酒会的时候，项目作为主办人应该也会到场。我们先找到他，跟他套套近乎，看能不能直接把画给买下来。如果可以的话就最好了，不行的话再看情况而定吧。 刘清波斜睨了他一眼。 我不想跟那个女人吃饭，你自己看着办。 行行行，大不了你过去点菜买单，我中途给你打电话让你早点走，行了吧？ 哼。 本期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